而远处郭林他们在车里眼看局势发展的有点莫名其妙。耿伟催郭林下车控制局面，后者却示意暂时按兵不动的好。 暂时还不清楚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现在黑狗那边的人全部被用枪指着，我们再不出现，这几个全得玩完。 他们领一堆尸体回去，沈军还不废了他们。不过他确实没看懂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乔家也想问这句话，为了不死的不明不白，他拎着胆子往前探了探，好声好气地打个招呼。 哎，大哥，到底怎么了？ 你们连货都不会验，到底是不是约定好要来取货的人？ 当然是，我哥是黑狗，我是他亲弟弟， 长相骗不了人的。 乔家在旁边赶紧加了一句。如果黑狗跟对方谈过几次，他见过陈哥，料想那边的人肯定也跟黑狗打过照面。黑二怎么琢磨乔家这句话都不觉得像是好话，但是碍于眼前的枪不敢太放肆，只能回头瞪了乔家一眼，然后看着面前这几个人大概琢磨了一会儿，拿出个手机丢给他。 打电话。 黑二赶紧接过来打给黑狗。黑狗这时候跟陈玄是在一起的，云里雾里的听着黑二绕了半天才终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黑狗一边大骂黑二蠢货，一边总算跟陈玄一起把黑二的身份给敲定下来。那几支枪终于放下的时候，乔家他们每个人都忍不住松了一口气。 我操啊，这种交易来多几次，多少条命都要给吓没了。 这下也别咽了，黑二匆匆忙忙地合上箱子，招呼都懒得打，抱着就要回车上。而陈玄那边的人毫不客气地用方言骂了几句很难听的话，收了枪也要上车走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突然传来警笛的声音，所有人脸色同时一变。黑二死死地抱着箱子要往车子里爬，身后两声枪响，他觉得有什么东西直接贴着他的耳边擦了过去。他挺凄厉地喊了一声，随即就是郭林的声音不知道从哪儿飘过来。 所有人放下武器，我们是警察。 乔家虽然早知道会演变成这样，还是狠狠地咬了咬牙，实在是想用身上的枪把郭林一枪给解决掉，这样以后大家的日子就都好过了。黑二这边的人是都没怎么敢动，陈玄那边的可不是。郭林一声警察造成的效果是，原本要上车的人全部躲避在车后，放下车窗，抬手就是三枪，三枪都打在生产线上。这帮人枪法都不弱，见到陈玄那边的人还击了，黑二趁空摸上车，踹了负责开车的小弟一脚。 快，该死的，快开车。 乔家一只脚还在车外面，感觉车突然发动了，被吓了一跳，当即退了一步。黑二根本没管他，一边死命催着开车的人，一边慌不择路的就往来时那条路狂飙。但是那边的警车已经围上来了，乔家连骂人都没心情了。他旁边陈玄那边的人跟郭林他们交火得很激烈，怕被榴弹扫到，他只能缩到一个柱子后面，拿出枪攥在手里，一手心全是汗。郭林他们开枪基本上都瞄准着车轮胎。乔家对战况没兴趣，但是能听到带着方言的怒骂，应该是有一辆车已经开不了了，大概还有人中枪了，中间夹着人的痛苦，就是不知道是警察挨了枪，还是陈玄那边的人。一开始听到的警笛声越来越近，乔家转头往那边看了一眼，果然黑二坐的那辆车又飙了回来。现在只有东边有个缺口，如果卯足劲儿开，大概还能冲出去。乔家一咬牙，玩命地往前冲了两步，拦住黑二的车，趁着还开着的车门想跳车进去。 往东边开。 结果开车的听见他这么一吼，方向盘死命一打，整个车身都差点歪过去。没等乔家上车，又玩了命地窜了出去。 操你大爷。 乔家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住，眼睁睁看着后面两辆警车一拐车头就直直地追了上去。接连好几声枪响，也不知道打到哪儿，就看见车身开始打滑，扭了几下，最后扎在一个地方就不动了。还没等乔家缓过劲儿，就感觉突然被人扯出领子往后拖， 他整个人受惊回头，发觉竟然是黑二。对方举着枪， 如果一会儿被抓了，你就说这箱子是你的。 黑二把一直抱在怀里的箱子塞在乔家怀里， 不然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。 乔家看着他一身灰头土脸的，倒是没想到这怂样的人竟然也能敢跳车。刚才左转那一下，他知道跑不掉，就干脆跳了车。但是那一箱子全都是毒品，乔家只要认下来，就跟自杀没什么分别了。他看着拿枪顶着他头的黑二，表情冷静的甚至有些扭曲，他只说了三个字： 快开枪。 说完他干脆抓着黑二的手， 妈的快开枪。 后句话他是吼出来的，黑二被吼得一激灵，刚想骂，就被乔家掰着手腕往旁边一翻，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，整个人就被乔家掀翻在地上。乔家把枪也掏了出来， 少爷，你的是条命，我也是，咱们谁也不比谁值钱。 黑二没想到乔家敢对着自己举枪，他咬牙切齿地瞪着眼睛，恨不得直接用枪在乔家头顶上戳出个洞来。 乔家，你不用命了。 我就是要命才举着这玩意儿的。 乔家晃了下手上的枪，两个人对峙着躲回刚才的石柱后面。 警察马上就围上来了，不想被人赃并获，你最好想个其他办法。 乔家余光往旁边瞄了一眼，似乎陈玄那边的人战斗力比郭林他们要强一些，到现在为止地上倒了两个，应该还有三个人，但是那边至少还有一辆车。乔家看了黑二一眼， 如果能抢到那辆车还有点机会。 怎么抢？ 冲过去。 乔家说完理都不理黑二，就低着头往陈玄的人那边冲。黑二没办法，也只能跟着。反而是郭林认出来突然跑进视线里的人乔家，开枪的动作都顿了一下，然后下一秒被打中地上的一枪弹起的土石险些蒙到眼睛，他狼狈地往后一退。耿伟急忙掩护他，回头骂了一句： 你要活腻了。 郭林急促地喘着气，靠在掩护的生产线上，视线却牢牢锁着混在那群持枪凶徒里的乔家。 活腻的不是我，那个小子才真的是活腻了。 郭林皱着眉，后半句话被四处响起的枪声掩盖住。陈玄那边的人毕竟是职业毒贩，火力比他们这边要强不少，虽然后续的警车已经都围了过来，但是一时半会儿也还没有人能靠近过去。亡命之徒就是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轻易缴械投降。郭林是几个人里枪法最好的，眼看情况僵持不下，干脆换了新的弹匣，让耿伟掩护的端稳枪全都往另外一辆车的车胎上打，只要车报废掉，这群人插上翅膀也跑不出去。发觉到他的意图，那边的人也都把火力往郭林这边招呼，耿伟的掩护起不到什么作用，两边火拼了得有七八发子弹。然后突然之间听见那边有人喊了一句声，下一刻汽车突然就爆炸了，所有人下意识扑倒在地上，感觉热浪卷着各种各样残渣从头顶掀过。等郭林他们再抬起头，只能看见眼前一片火光。